Thank you. Thank you. Let your arms enfold us through the dark of night. Will your angels hold us till we see the light? Through the dark.

Thank you.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